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将计就计探分明，天星帮遇一点红，浑水汤中添浑水，庐山真面难分清。 柳叶刀还留在地上，张孝林拿起刀来瞧了瞧，皱了皱眉，这女子竟是天星帮的。天星帮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他思索了半晌，穿起了衣衫，将那柄柳叶刀插在腰带里，双肩轻轻一震，就从那屋顶的小洞里钻了出去。然后他趴在屋顶上瞧了半晌，喃喃地说，他是从东面来的，天星帮原来落脚在东方。他震动起身形，一家家的屋顶就好像是漂浮着的灰云似的，一片片自他的脚下飞过去，晚上的凉风吹着他的脸，一种速度的快感刺激着他，他觉得愉快得很。屋顶各式各样的，屋顶下各式各样的生活，但又有谁的生活能比他更多彩多姿呢？天地间十分的寂静，大多数院子里都没有灯光，只偶尔传来一两声婴儿的啼哭声，夫妻的嬉笑声。除了这些令人愉快的声音之外，自然也难免有怨偶的催骂声、猫捉老鼠声、男子打鼾声、骰子落在碗中的清脆的响声。深夜此时，在别人的屋顶上乘风而行，这种愉快是没有任何事情所能代替的，这令人有一种优越的感觉，他喜欢这种感觉。突然，他瞧见前面一个院落，灯火通明，但在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，却好像埋伏着刀光真经。张孝林顿住了身形，喃喃地说，哼，知道，就是这里了。他隐身在屋脊的后面瞧了半晌，只见一个人自屋里走出来，吐了一口痰说， 三姑娘还没有回来吗？ 角落阴影中的大汉应声说， 还没有瞧见呢。 那个人伸了个懒腰， 奇怪，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屋子里有人应声道， 哎，凭三妹的机警一定出不了事儿的。 张孝林突然把那柄柳叶刀直指出去，大喝道，你那三妹已落入本帮手中，你们瞧着办吧。柳叶刀剁 钉在了门板之上，屋子里突然窜出一条人影，就像是一根射出来的箭，一身紧身的黑衣，掌中一口剑，青光盈盈。 张孝林瞧他的身法又吃了一惊，这个人的身手竟似还在七星夺魂左右争之上啊， 天星帮里怎么会有这样的高手呢？他青烟般掠了过去，那黑衣人在身后紧紧地跟着，他故意把身形放缓，回头一瞧， 月光之下，这黑衣人的一张脸竟像是死人的脸一样，但是一双小眼睛却是尖锐明亮，看起来比他的剑光更可怕。张小林这里才停了一停，黑衣人已经冲过来，剑光飞舞，唰唰，刹那间就已经刺出了三剑。这三剑非但又急又快，所刺的部位更无一不是张小林的要害。他剑法也许还不能算是登峰造极，但是出手的凶狠毒辣，江湖之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了。他眼睛闪动着残酷的野兽般的兽光，仿佛他这一生中最大的嗜好，那就是杀人。他生存的目的也是为了杀人。他挥剑的姿态那是非常的奇特的，自手肘以下的部位都好像是没有动，只是以手腕的力量把剑刺出来。在没有必要的时候，他是从不肯多费一分的精力的。张啸林瞧着他这张死人一样的脸，瞧着这独有奇特的使剑的姿态，心头一动，他突然就想起一个人了。黑衣人手腕巧妙地运转着，剑光自他手中的刺出来，就像是爆射的火花，没有人能够瞧得出他的变化。他在一瞬间已经刺出了13剑，张啸林已经掠过了4重武级，剑光像毒蛇般的缠着他，却始终沾不着他的衣裳。这是比闪电还快的剑势啊，这也是比闪电还快的身法。第14剑刺出的时候，突然在张啸林的咽喉前的一尺外停住了。他的剑势刺出虽急，停顿还是那么自然，连剑都不再有半分的颤动。张啸林的身形也突然顿住了，两个人面对面，竟好像突然空气凝结了。黑衣人碧绿的眼睛里射出了妖异的光，他一字字地说：“ 你不是朱砂帮门下。” 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也是奇异而独特的，冷酷、低沉、嘶哑、短促，竟不像是来自人类的咽喉中发出来的。声音虽然低哑，却有一种直刺人心的魔力，叫人永远也不会把他说的任何一个字忘记。张啸林笑了笑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朱砂帮的门下？”“ 朱砂帮门下，没有人能够躲得过我13剑。”“ 哼，你自然也不是天星帮的门下。”“ 不错。” 话声中，停顿的长剑突然直刺出去，这一剑快得更是不可思议。他长剑刺出，世上根本没有人能在一尺的距离内将这一剑闪开的。但是张啸林却在他的剑势将动未动之时，便已经掠开了3尺了。他虽然一剑想刺穿张啸林的咽喉，张啸林却不动怒，反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你既非天星门下，我也非朱砂帮，你我两人简直可以说是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啊？”他说了还不到36个字，而且说得很快，黑衣人此时却已经又刺出了36剑，剑势更狠更毒。他素来是不喜欢说话的，因为他通常还没有说话的时候，他掌中的这口剑已经做出了最简洁的回答：死。这就是他通常给别人的答复。张啸林微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好啊，好迅疾的剑法，好毒辣的剑法，果然不愧人称中原第一快剑，好个搜魂剑无影，中原一点红。”对方仍然是没有答复。36剑之后，又是36剑，张啸林仍然没有还手，仍然带着微笑说：“哈哈，若求杀人手，但寻一点红。 江湖传言都说，只要有人能够出高价，就算是你的骨肉朋友，你也要杀。这话可是真的吗？ 中原一点红冷冷地说：“ 我没有朋友可杀。” 这句话说完，第三次的三十六剑又攻出来了。张小林微笑着叹息着说：“哈，我久已听到你种种的传说，只可惜你不肯说话呀，否则我可真想找你聊聊，那岂非比抡剑动刀要有趣的多的。”一点红的长剑突然又顿住了，他冰冷的目光凝视着张小林，他突然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一笑：“ 啊，刀帅暗销魂，月夜暗流香，你是楚留香。” 这次张小林倒不禁愣了愣，失笑说：“哈哈哈哈，你说谁是楚留香？” 一点红说：“在我144招杀手之下仍然不还手， 竟仍有微笑，这除了道帅楚留香之外，天下焉有第二个？” 张小林大笑：“你也许说对了，我的确不喜欢武力，流血征杀那正是人类所能做出的笨事中的最笨的一种了。”一点红目光闪动说：“哼，你从未曾杀人，你不信吗？”“ 哼哼，你从未曾杀人，又怎知杀人的快乐？” 张小林说：“你从未被杀，想来也不会知道被杀的痛苦。一个人若只能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这种人未免太无用了吧。” 一点红的目光中又爆出了火花。 他还没有说话，突然有人大喝道：“ 一点红，动手啊！为什么不动手了？” 原来这个时候天星帮门下方才赶来，四个人都远远地站在了一旁，只有一条锦衣大汉跃上了屋脊，跺着脚说：“ 咱们出银子请你来，可不是叫你来说话的。” 一点红瞧都没有瞧他一眼，张小林却向他微笑说：“以他这样的剑法，阁下不知出了多少银子才买到他这一剑呢？” 锦衣大汉冷笑着说：“ 哼，出两分银子都已经嫌多了，别的人都说一点红如何了得，谁知他竟是个见了人也不敢出手的懦夫。” 懦夫这两个字才出口，突然剑光一闪，这个大汉连叫声都没有发出，便已倒下了，咽喉天突穴上深深的就沁出了一点鲜红的血，只有一点鲜血。星光之下，只见他的面容已经扭曲，满头都是黄豆般大的汗珠，虽然用尽了气力，却再也发不出声音，只有野兽般的喘息。一点红，好厉害的一点红啊，竟连杀人都不多费半点力气，恰好刺着要害，恰好能够将人杀死，那柄剑就再也不肯多刺进去半分。一点红掌中的剑缓缓垂下，剑尖也只有一点鲜血滴落，他目光凝住着这滴鲜血，头也不抬，缓缓地说：“ 活着的人， 没有人能骂我是懦夫。 逐渐微弱的喘息声中，天星帮的门下已经是面无人色了。张啸林仰天长道：好啊，好一个杀人不流血，剑下一点红。他缓缓地掏出一条雪白的丝巾，附在了那个大汉的脸上。这个时候，天星帮的弟子才纷纷地大声地喝道： 一点红，一点红，你平日是讲道理的啊，怎么今天。 一点红冷冷地打断了他们的话： 我出卖的是剑，不是人。谁若对我的人有所侮辱，只要死。 天星弟子跺脚吼道： 咱们雇你来杀人，你为什么不敢向他出手？ 一点红瞧了张啸林一眼，缓缓地说： 你们求我是为了对付朱砂帮，这一个人他并非是朱砂帮的门下。 苍 一声响，剑入了鞘，他竟跃下了屋脊，扬长而去了。天星帮的弟子又惊又怒，突然又有人喝道： 啊，这个人就是今夜和冷秋魂捣鬼的，三姑娘今夜去找的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 不错。 张啸林笑着说：此刻你们若想将他找回来，不妨去一趟快意堂。说话之间，他的身形已经掠起，等到天星弟子扑上来的时候，他早已远在十余丈外了。十五盏精巧的铜灯巧妙地叠成了宝塔形，被一个圆筒般的闪亮的铜灯照着，于是灯光就聚集成一条强烈的光柱。这盏奇怪的灯本全在那宽大的绿绒赌桌上，而此刻这张宽大的赌桌竟被冷秋魂用作形态了。他将张啸林用锦被卷来的那个少女紧紧地绑在这个形台上，那强烈的光柱正好照着她那苍白而美丽的脸。这个女孩子双目平张，瞳孔放大，神志已经完全崩溃了，整个人都在一种痴迷和虚脱的状态之中。她的口中不住喃喃地说：我姓沈，叫山谷，我姓沈，叫山谷，我是天星帮的弟子，我是天星帮的弟子。 冷秋魂坐在赌桌前那张宽大的椅子里，冷漠的面容没有丝毫的表情，只是目中闪动着一丝残酷的笑意。张啸林刚刚走进来，摇头叹道： 这狡猾的次郎，看来已经变成了绵羊了。怎么，他什么都肯说了吗？ 冷秋魂淡淡地说： 外貌再坚强的女子，其实她的意志都薄弱得很。一个人想要女子给他保守秘密，这个人他想必就是一个呆子。 张啸林说：这种冒险的事原不是女子适宜做的，厨房里摇篮旁那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。只可惜越是聪明的女子，她反而越不懂这个道理。 冷秋魂说： 张兄，你还想问什么话吗？ 他残酷地笑了笑，眼睛斜瞄着张啸林，悠悠地接着说： 你现在就是问他以前曾经有多少情人，他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。 张小林干咳了一声，走过去俯身瞧着沈山姑说，你还认得我吗？ 沈山姑眼睛无力地张了张，突然咯咯地笑着说， 我自然认得你，你是我的情人之中最能令我满意的一个，但你却是个暴徒，是个畜生。 能被这样的女子骂为畜生，张兄，你想必真的有些本事啊。 冷秋魂接着说， 畜生这两个字在这个女人的嘴里 通常都有另外的意思。 张孝林苦笑着摸了摸鼻子，对沈山姑说，你为什么要来刺探我的秘密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朱砂门中聚豪强，各为其事论短长，掌门师宗七巧事，解密全在信一章。 张啸林对沈山姑说：你为什么要来刺探我的秘密？沈山姑说： 只因为你找冷秋魂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在商量些什么秘密。 这与你天星帮又有什么关系？ 自然有关系。天星帮这次来到济南，为的就是来找朱砂帮的，而冷秋魂他正是朱砂帮门下掌权最重的一个人。 冷秋魂笑了笑，插口说： 朱砂门与天星帮素无纠葛，天星帮为何要来巡视？ 沈山姑说：因为天星帮掌门人七星夺魂左右征突然失踪，而他临行前曾经说是要来寻朱砂门杀手书生西门谦的。 张小林目光一闪：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要找西门谦？ 不知道。 左右征与西门谦平日可有来往？ 素无往来。 张啸林皱了皱眉：你可知道西门谦此刻已经失踪了？ 什么？失踪了？不知道。 张啸林的双眉皱得更紧了， 好像在苦苦的思索。 冷秋魂突然厉声说：昨夜本门发生的惨案与天星帮可有关系？ 什么？什么惨案？我不知道。 冷秋魂瞧了张小林一眼，张小林又说：左右征出门之前可是接到了一封书信？ 沈山姑想了想说：不错。 张啸林的眼睛一亮：你可知道这封书信现在哪里？ 掌门人交给二师兄了。 二师兄？二师兄是谁？ 天强星宋刚。 他现在人在哪里？ 他还在徐州筹募付给中原一点红的酬劳，今夜想必就能够赶来了。 冷秋魂悚然动容说：中原一点红可是那冷血的职业杀手，你天星帮为什么要付给他那样巨大的酬劳？说。 沈山姑痴痴一笑说：因为咱们要他来对付你们朱砂门，你们若是有杀害本帮掌门人的嫌疑的话，就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杀死。 冷秋魂苍白的脸变得更加全无血色，一双纤细的手不住的神经质地抚摸着腰边的刀柄。 他说： 你们付了他多少酬劳？多少？ 1万两，每杀一个人再加1000两。 杀你冷秋魂却是五千两。 冷秋魂神经质的大笑， 好啊，真好啊，我如今才知道我的命比别人值钱哦。但五千两，五千两不算多，我可以付给他一万、两万。 沈山姑说：“ 一点红，信用素来是很好的，只要是先接受了咱们的条件，你就算再给他十倍的酬劳，他也不会答应的。” 冷秋魂的笑声突然停顿了。手掌紧紧地握住了刀柄，目光移向了窗外，像是生怕那种神秘可怖的一点红随时会闯进来。沈山姑嗤笑着望向张小林说：“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你原该叫天强星才是啊。我那二师兄虽然叫天强星，但是哪里有你这么强壮啊？” 张孝林赶紧伸手在他的睡穴上轻轻一点，喃喃地说：“ 啊， 女孩子不能多说话呀， 要是变成了长舌妇可就嫁不出去了。 嫁不出去的女人我素来是不愿意瞧见的，这个世上若是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，那是非就会少得多了。” 沈山姑终于沉沉地睡了，冷秋魂的眼睛犹在瞪着窗户，他喃喃地说：“ 中原一点红，中原一点红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他的剑究竟快到什么程度？他难道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恶毒？他难道真的……” 张小林一笑接口说：“冷兄不必多想，反正立刻就要见着他了。”“ 什么什么？他立刻要来？”“ 想是自是要来的。”冷秋魂握着刀的手指节已经发白了，突然一拍桌子大声喊道：“ 好啊，好吧，就算是刀帅楚留香来了，我也未必怕见他，我还会怕中原一点红吗？” 张小林微笑着说：“ 什么？ 楚留香难道比一点红还可怕？” 冷秋魂说：“ 普天之下还有比楚留香更可怕的人吗？” 张小林喃喃地说：“ 据我所知，楚留香是一点都不可怕的，他其实是个很和善的人，世上比他再和善的人只怕很少有了。” 冷秋魂哈哈大笑：“ 可笑可笑可笑，我当真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可笑的话。就算楚留香他自己听着，他只怕都会笑掉大牙，你可真可笑。” 张小林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“ 人哪，人真是奇怪得很哪，有时候竟宁愿去听信别人的谣言，而不相信真话。” 突然间，大厅的屋瓦咯一声响，冷秋魂的笑声一下就锁住了，全身上下立刻再没有丝毫的笑意，就像是被紧绷弹出的弹弓，嗖就跃到了窗旁，大声地喊：“朋友朋友， 既然来到了快意堂，你就请下来吧。” 张孝林也拉开了门，缓缓地走出去，笑道：“ 各位若想打架，只管找他，若是来赌两手的，在下倒可以奉陪呀。” 星光之下，只见屋脊上的人影动动，巨大力气好像在商议什么，然后五个人相继跃下，却还有一个人副手站在对面的屋檐之上，那神情好像十分的悠闲，一双眸子却如狼似的在黑暗中闪闪发光。张小林瞧得清楚，这个人正是易殿红。 当先跃下的一个人吉服劲装，满脸铁然，但身形却瘦得和那一撮铁然大不相称。五个人里，他的轻功显然是高出别人很多，一落下地，目光便灼灼地打量着张啸林，微微一抱拳，冷冷地说： 阁下，阁下莫非就是此间的主人？ 但见他左掌在前，中指与无名指之上赫然正套着三个奇特的乌金的钢环。张小林笑着说： 哈哈哈哈，阁下莫非就是天强星宋二瓢八藏？ 正是。 张小林让开了门，笑道：此间的主人正在里面相候，请。冷秋魂已经又坐在了那个宽大的椅子上，雪亮的长刀已经拔出抵着沈山姑的脖子，冷冷地瞧着宋刚。他悠悠地说： 宋二先生来得真巧啊，在下这里正抓住了这个女贼，宋二先生如果有兴趣，不妨和在下一起审问他。 宋刚当门而立，一张轮廓阴沉的脸已经涨成了紫色，也不知道究竟是该冲进去还是不该冲进去。冷秋魂哈哈地笑着说： 宋二先生，宋二先生，莫非衣服穿得太紧了？怎么脸都憋红了？看来下次真该换个裁缝了，在下倒可为宋二先生介绍一个呀。 天星帮的弟子俱勃然变色，怒喝着冲进来。宋刚反手一掌，将最先冲进的人打得又跌出了门外。他自己抱拳强笑： 这想必是个误会。 冷秋魂扬扬眉： 什么什么误会？ 此刻在冷公子刀下之人乃是宋某的师妹。 冷秋魂说： 哟，哎呦，这下这倒失礼了，令师妹若肯早些出来说明此事，在下又怎敢无礼呢？ 他话虽然说得客气，但那一柄刀却还是架在沈山姑的脖子上，全无撤回之意。宋刚已经掩饰不住关怀和焦急的神色，他强笑着说： 兄台，兄台若肯将毕师妹此还，毕方感激不尽。 冷秋魂大笑：哎呦喂，男女之间，哎呦，要是有了不寻常的关系，哎呦，我真是掩饰不住。 宋刚终于忍不住变色了。 你说什么？ 冷秋魂悠然说： 在下是说，阁下为了多情的师妹，竟将师兄给忘喽。 宋刚一张脸立刻更红更紫，他痴痴地说： 毕师妹，毕师兄。 冷秋魂突然掌身而起，厉声说： 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不妨老实告诉你，左右争是生是死，何去何从，我朱砂门全部知情。至于你这师妹嘛，哼，你要想把她带走，只怕也没那么容易。 宋刚捏紧了拳头哑声说： 那你要怎么样？ 哼， 你要想这个女子活着走出去，就得立誓担保天星帮永不再踏入济南一步。至于屋檐上的那位朋友，自然先得请他一起回去。 话犹未了，忽听风声骤响，一个人影自左面的窗户飞入，右面穿窗又飞出去。 冷秋魂掌中的刀竟被人弹得当一声响，险些脱手飞出去。再看中原一点红已经又到了右面的屋檐之上了。 不用说话，他已经给了冷秋魂最明白最简单的答复。我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，谁也管不着我。 冷秋魂的脸上变了颜色，立刻笑道： 只要兄台不再管天星帮的闲事，随时要来济南城，我朱砂门下的弟子必定是刀履相迎，恭送如仪。 这个时候宋刚却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喝道：玉天红， 玉天红， 你杀了我门下的弟子，我非但毫无怨言，反而将他们责骂了一顿。我姓宋的就算对我老子也没有对你这么客气，但你方才明明可以救出三妹，你却不肯出手。你 一点红冷冷地说：我素来只知道杀人，不知道救人。 他的目光比刀还要冷，宋刚瞧了他一眼，下面的话就像是已经被塞回去了，梗在了喉咙里，再也说不出来了。过了半天，方子痴痴地说： 即使如此，为何不杀了他？ 易殿红说： 我杀人从不暗算，你叫他出来，我就为你杀了他。 冷秋魂大笑： 只是在下出去之前，令师妹的头自然已先分了家了。 宋刚狠狠的一跺脚，嘶声说： 好好好好好好，一敌一你，自此天星帮绝不再踏入济南一步。 像宋刚这种人在江湖中地位虽然不高，但是帮会中人若想在江湖中混，那是画出如风永无更改的。 冷秋魂展颜一笑：即使如此。 突然一个人嘻嘻地说： 哈哈，冷兄啊，冷兄莫要忘了，这位姑娘在下也有一份啊。 宋刚豁然转身，便瞧见笑嘻嘻地走过来的张啸林， 他的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，怒喝道：你又是什么东西？你又要夺什么？ 张啸林笑嘻嘻地说： 我可不是东西啊，我是人呐。 宋刚狂吼，一拳击出，指上星环，寒光闪闪，取人性命易如反掌。但他一拳击出之后，面前却已经没了人影了。再瞧张啸林，已经笑嘻嘻地站在屋檐之上，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在下早已经说过，打架那是绝不奉陪的。 宋刚又惊又怒，向一点红连打了几个手势，一点红却好像是全没有瞧见。宋刚终于忍不住说： 红兄，你杀人的时候难道还未到吗？ 一点红瞧了张啸林一眼，缓缓地说： 世上之人我皆可杀，但是他 令卿高明吧。 他自屋檐下抛下了一包银子，竟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宋刚张口结舌，愣在了那里。他简直做梦也想不到，杀人如草的中原一点红，他竟也有不杀的人。 张啸林负手而立，衣袂飘芳，悠悠地笑道：其实啊，我的条件要比冷公子的还简单的多。 宋刚终于又跺了跺脚说： 你要怎样说？张啸林说：只要你将令师兄临去时交给你的那封信让我瞧瞧，我不但立刻恭送令师妹出门，还为她雇好轿子，放串鞭炮，洗洗煤气呢。 宋刚不禁愣了愣：什么？什么？ 你的条件只是想瞧瞧那封信？ 是啊， 瞧过之后立刻奉还。 宋刚默然半晌，缓缓地说： 那封信我虽然毁了，但是信中的内容我却已经瞧过， 却不知那封信与你又有何关系？你为何定要瞧他？ 张啸林喜道： 你也不必问我是为什么，只问你想不想， 想不想你那个娇滴滴的师妹重新回到你的怀抱啊？宋刚考虑了半晌，又瞧了瞧灯光下那苍白而美丽的脸，胸中只觉得一阵热血上涌。他也不顾一切，大声地说： 好，我说。其实那封信也并非什么秘密，只是…… 他突然狂吼一声，向前冲出了数步，扑 倒下去了。 天星帮的弟子狂呼大乱，只见他身上好像没有什么伤痕，但是过了片刻便有一丝鲜血自脊椎第七骨节下渗出来。 冷秋魂变色道： 哎呦哎呦，这已经是第二个为那封信死了的人了。张兄，张兄。 抬头一看， 屋檐上的张啸林不知去向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啸音，编辑海燕。